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觅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啲人工又唔加，啲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咁啊，又到呢个星期二晚啊，呢个八至十嘅呢个夺命捞松啦。咁咧就今日咧就自从 upload 咗呢个今晚话题嘅呢个吹鸡图之外咧，之后咧，咁咧就引起好多听众啊，一度有好多幻想啊。咁因为我哋今晚个题目就叫做 S 级素人嗱。咁就點解會用呢個咁嘅題目呢？大家就只要睇個圖呢，你就唔好淨係睇嗰個女仔，嗰、那個女仔其實唔關事嘅。 唔關事 係啦，就最主要就放大個圖，但係放大個圖就唔係睇細格嗰度啊，細格嗰啲都唔關事嘅。其實 大家淨係掛住睇格仔嗰啲。 係啦，就係睇呢個右上角呢，其實 S 級素人下面呢就有個英文字寫住 Super Throttle。咁 Throttle 就係日文嘅素人咁嘅意思啦，我估係 應該 係啦。S 級素人即係話咧叫做超級素人咁嘅意思。咁就 啊嘛，因為佢 係啦，叫 Super 咁樣。咁就話説咧，就呢、這個其實你知唔知素人呢個字係點樣流行嘅？ 點嚟嘅咧？ 香港， 香港我估都係從 AV 而嚟嘅。 其實我覺得就計顏色之後咧，另外一個最普及嘅日文漢字嚟嘅， 係，因為我以前仲有之後仲有中出， 中出嚟，咁咧就顏色就因為我一次睇娛樂新聞啊，睇《蘋果日報》娛樂版，就話譚詠麟生日會遭顏色， 係， 其實係講佢開香檳， 開香檳 係啦，就瞓到個面，咁我唔知個編輯究竟知唔知顏色，當初出現嗰陣時係一個乜嘢嘅語境啊， 我諗佢 context 嘅情況底下，都唔知有心定無意啦， 係。 咁就另外一個開始流行咧，中出就係嚟自呢個左派嘅報紙咧，就用對呢個中華出入口總商會，即係黃定光嗰檔嘢咧，立法會成日黑眼瞓嗰度有，同埋同阿陳鑑林都唔知係咪嘻嘻嚟嘅，幫佢打胎啦。呢個老嘻嘻咧，咁咧就屬於中出嘅話佢係，咁、 啊、 大家都聽咗之後， 總會咁樣 係啦，咁咧就跌咗喺度啦。咁呢個素人咧，亦都係咧。同香港人熱愛呢個日本嘅 AV 文化有關，咁、就原本就只係喺小眾裏面流行嘅，即係我哋叫一啲叫做業餘或者係非職業嘅 AV 女優啊，咁咧就係業餘即係客串性質嘅咁，咁唔一定係女優嘅，男優都有係素人， 其實係啦，佢哋本身都係唔係從事呢個專業嘅，佢係有其他嘅即係正職嘅，可能係 OL， 可能係廚師，可能係護士咁樣。 咁但大家都知㗎啦，其實凡係喺日本 AV 裏面叫 S 級素人嗰啲，都係偽素人， 冇錯，全部都係其實 全部都係偽傘兵嚟嘅，其實係。咁咧就反而男素人咧就係叫做素人童貞嗰啲咧，就可能咧就堅嘅， 係 即係打曬眼嘅嗰啲都。 嗰啲執男啊， 係啦，或者係扮處男嗰啲。 係。 咁咧就開始就越嚟越多用咧，就係直至到台北市市長選舉啊。 嗯。 咁就呢個柯文哲係啦，以台大醫學院教授嘅身份參選，又唔係男，又唔係綠，又冇參加政黨。 係。 咁就得到呢個民進黨喺幕後支持，咁就當選之後咧，大家就話呢個政治素人嘅時代就開始抬頭啦。 係啦。 咁就素人呢個字就慢慢就移用咗去呢、這個。即係冇黨派嗰啲政治人物， 係啦，但凡啲冇經驗啊，唔係專業嘅政， 唔係職業政客啦， 係啦，咁就 冇政黨背景啦，咁樣， 係啦， 咁就直至到今次區議會選舉，咁就正式咧就進入呢個頭版新聞嘅頭條啦， 係， 就係《蘋果日報》今日都係用呢個叫做素人特惠啊， 係， 係啦，咁就影咗 八個人出嚟， 咁當然林卓廷肯定唔係啦，我覺得。即係林卓廷係屬於民主黨嘅總幹事嚟㗎嘛，佢應該係黨員添。係素人嚟，因為意思其實就係冇一個叫做政黨背景啊嘛。係就唔係話淨係第一次參選，其實係冇政黨背景。咁所以我哋就揀咗呢個題目。 係 咁揀咗呢個題目之後，我哋就諗下，我哋又唔想俾人覺得我哋，你知網民好敏感啊。如果我哋 post 嗰啲散兵或者本土派或者 乳鴿咁樣都覺得我哋好似有政治取向咁，咁我就 WhatsApp 俾阿周博賢，我有冇 S 級素人嘅圖片咧？咁樣，咁但係呢張就係阿 Lens 揾嘅，我覺得。 係。 咁我就唔知佢點解覺得呢個好啦，可能就是比較似嗰啲散後組織嗰啲參選人， 或者係阿 Lens 嘅口味嚟㗎，係 啦，可能佢口味嚟嘅，即係 係啦，比較 cute 啊，亦都身材比較豐滿㗎。 嗱，咁今集我哋點解用 S 級素人嚟去？從呢個角度去討論區議會選舉咧，咁坦白講，區議會選舉選咗咁多年，其實你唔悶我都悶啦，真係，大家都厭倦到不得了嘅，其實。咁就，但係今年咧，我覺得就令到大家相當驚喜嘅咧，就係、是其實我覺得最關鍵咧，嗱，本來就亦都冇真係冇乜好討論嘅，其實，最多咪、洪檢基又輸咗啦，何俊仁輸咗啦。共產黨你都好信嘅咁樣，密室談判嘅後果就係咁啦，咁樣就唔抵你死咁。即係本來小鳳姐嗰段 MTV 其實送俾佢兩個嘅，咁但係點知就當晚咧就我大約兩點係咪點零鐘已經知啊？ 係啊，陸續知啦，係啊。 你係幾時知道啊？棕樹根落敗嘅？ 其實可能再早啲添啊，可能12:00。 即係點緊票嗰時已經有人報串話俾你聽。 即係因為同埋亦都有之前有港大民調嘅一啲嘅即係資料，即係喺新聞嗰度報出嚟啦。咁就話即係佢係應該係勢危嘅。或者係即係機會均等嘅同對手， 但我通常咁噶嘛。如果一話親同建制派機會均等咧，我打個折嘅，我就覺得建制派係佔上風嘅。 O、okay、K， 因為佢嗰啲掌心雷啊、老人院票啊、 一車車啊 嗰啲咧，就不接受票站調查嘅訪問噶嘛。咁所以我就打翻個折嘅，即係話通常票站調查話勢力均等嘅咧、我就覺得建制派佔優嘅。咁但今次就好明顯咧、就即係當大家一發覺呢個第一個喜訊啊出現嗰陣時咧。咁就即刻洗版啦，即係好多人明明都瞓咗都彈翻起身喎，真係。 其實好得意喎，嗰晚咧，即係其實成個區議會嘅前即係前之前咧、我自己個感覺都係比較其實 灰 嘅，好睇淡嘅，因為 即係投票率又會低啊。 投票率得高與低，我反而唔係太過即係睇重，因為高又點？ 但好似冇乜選舉氣氛。 俾人谷出嚟嘅係，即係冇乜選舉氣氛啦，比較淡靜。 亦都對手亦都喺選民登記裏面落咗好多手腳。 係啦，亦都就大量有啲區係成千幾人嘅選民。 嗱，尹兆堅嘅選區咪 加咗咁樣咁，所以我一路都覺得有啲灰嘅。咁但係即係票就照投啦，票站調查又是香港 議員協 會嗰啲就照樣亂噏 啦。我識好多朋友係主動埋噏添。 係，我都其實都半主動嘅。 同埋見到佢唔係好埋嚟問咧，都特登喺度兜咗個圈。再引佢 俾佢見到 啦，俾佢見到啦，係啊。 咁所以係啦，一片咁樣嘅，即係我自己一個愁雲慘霧之下咧，第一即係一翻到去見到以 Facebook 話以棕樹根可能勢危，跟住嗰陣時咧已經傳話呢、這個小黃昏係輸嘅， 因為第一次點票小黃昏係 啦係輸嘅。咁所以咧嗰陣突然間咦？竟然有奇蹟，唔通真係大奇蹟嘅？因為呢個禮拜咧，其實充滿好多異象，好多奇蹟噶嘛。 即係香港隊對中國隊開始， 跟住又保齡球 咗呢個超級單 啦，係啊，羽毛球啦，超級單。咁然之後，哇，好多異象，跟住其實國際嘅球壇都有嘅，皇馬又輸俾4-0，輸俾巴塞。跟住 仲有曼城 大敗4-1俾呢個利物浦， 係啦，阿仙奴就2-1輸俾西布朗。 成個禮拜都咁多奇蹟，會唔會即係啊？即係呢個佢 而當時我就誇海口嘅有啲網民就話：如果三連冠 係 三 T 啊，係啦，三 T 過關就我請曬所有人飲啤酒嘅，結果真係請唔成。 我以為攞跑添， 唔係，我就話請曬所有網民飲啤酒嘅，結果請唔成，就最後尾就嗰關咧， 咁就攞跑。 就喺重複點票裏面咧，就結果就鼠王分最後尾嗰箱咧，嗰箱選票裏面咧就贏咗， 都贏 啦。嗱，咁呢個其實都有啲啟示，一間先討論。其實講翻阿棕樹根呢單嘢，嗱，實際上我覺得好多包括我自己在內咧。都完全是即係預計之外的，我覺得 應該預計之外啊。 嗱，因為阿徐子健去參選嗰陣時咧，我記得我哋之前討論過係咪要即係去遊說一啲人落去棕樹根度區選嗰陣時候，大家都話屌冇理由啊，冇人俾佢自動當選。我相信好多人都有咁嘅情緒喺度，就係喺雨傘運動裏面把口最賤最衰嗰啲，唔可以俾佢自動當選。 同埋我諗仲有一樣嘢就係咧，尤其是棕樹根咧，係我識一個好即係違反香港核心價值嗰種人嚟嘅，因為香港人咧其實就唔係好憎人奸， 亦都唔憎你左， 係啦，係憎你蠢。 嗱，好似李國章咁，又左又奸咧，大家都唔係太憎嘅。問題就係呢，即係香港核心價值其中一樣嘢就白鴿眼。係 啦， 我覺得 冇錯。 第一個學位。就除咗就算即使唔係菲律賓同學會都好啦，都係嚟自呢個夏威夷某。 啊，唔係佢係英國啊， 哦， 英國啊，佢唔係阿葛佩凡，葛佩凡係巴基斯坦與夏威夷。 係啊，係啊， 咁咧就佢不斷講話自己雙石士咧，其實已經踢爆咗，其實都係文憑工廠嚟。 係， 咁就話自己讀 IT， 係， 電子商務。 是， 但是有一次在立法會資訊科技委員會是連這個 download 和 streaming 都分不到 的， 以為現在還 是 要 download 的，跟著就當然他的英文啦， 是 最經典就是最後尾的選舉單張， 沒錯， 那個 Chris 連自己的英文名都串錯， 變成 Cheers 這樣， 不懂發音，那個英文不懂發 音，真的很， 包括還要他在立法會訓斥這個委員什麼這個港鐵的 CEO, 前 CEO 的時候，哦，那些英文， 是啊，那些 same on you 那些，啊， 什麼 you is in your office 咩，係啊 ，sleeping 嗰啲咁樣 ，sleeping 嗰啲係啦， 即係就爭佢呢啲咁樣咧，係你死蠢都可以撈到個立法會位。 嗱，呢個就等於阿董一樣，阿董衰咧，其實除唔係左，唔係保守，包括佢咩殺呢個市政局啊嗰啲，而係因為阿董死蠢嘅， 冇錯， 包括董太咁嘅，咁所以咧變咗亦都係咧。違反了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就是頂你， 但好奇怪 啦，你都仲要騎住。 嗱，呢個你話如果應用喺陳哲貴的選區咧，中西區咧，咁我就會接受，即係大舊嗰個選區。 大舊 係。咁但係喺漁灣村，我自己有一晚咧就落過去漁灣村就宵夜，同即係喺金鐘認識嘅一啲朋友。咁咧，佢有一個好基層嘅選區嚟， 舊到爆嘅嗰啲。 我喺嗰間漁灣村嗰間餐廳裏面，甚至撞到一個聽眾嚟。如果你當日認得我嘅，你即係上嚟有聽緊節目嘅，你 就留個 表示你嘅身份。佢走埋嚟仲同我講，你嚇到嚇一嚇一跳，我都點解漁灣村都有聽眾嘅咧？ 俾人點相？ 係啦，咁咧，然後咧就即係一個21年喎。 係 係啦，我認識嘅鍾樹根咧，其實就係我幫李柱銘助選嗰時候，應該係1995年啊。 佢係咪仲喺市政局嗰陣咧？ 就喺唔係選市政局，係1995年選立法會。 係 咁就我幫李柱銘喺漁灣村助選嗰陣時咧，就落到去漁灣村咧，直情你個感覺係好似喺新界嗰啲陀地嗰啲嗰啲咁嘅村咁樣，係佢班街坊會包圍住你啦，然後跟住喺你耳邊不斷用大聲公嗌咪啦，係令到你冇辦法喺度宣傳，而最終敗走嘅。 係 咁我哋。停留咗5分鐘就要敗走噶啦，係一個咁嘅土豪， 係 山寨王嚟喎，你要記住。 係 咁呢種咁樣嘅白鴿眼，點可能 點解會喺嗰個地方？ 係啦，一個漁灣村，一個以水上人啦，曾經係以水上人為主嘅一個基層社區，而令到佢哋都會願意走出嚟啦。睇今日蘋果一棟新聞好笑喎，佢訪問咗啲中老年嘅街坊喎，嗰啲漁灣村嗰啲人，佢哋都話佢中英文唔得喎。嗱，呢個好笑喎，我覺得，即係佢唔係講，我哋而家唔係講緊一紮散兵嘅支持者喺漁灣村湧出嚟，然後咧就投啊徐子健，然後就懟冧咗鍾樹根，而係佢本身佢嗰個嘅支持者都 flip 咗喎。 所以咧，我覺得呢度有兩個原因嘅，一個咧就係話佢嗰個水平低到咧，連漁灣村你講嗰種嘅居民咧都睇佢唔起。 哇！紫烏區有嗰啲，我覺得漁灣村啲居民識 都係啦，都睇佢唔順。 咩晦肉啊，係嘛？冇肉啊，冇 晦肉啊， 晦肉啊呢啲，我相信呢啲白頭阿嬸咧都識嘅。 係啦，都頂你唔順呢個第一。第二，我估 我諗佢都識 Chris 點串。 係啦，或者佢即係可能佢有啲親戚啊、子侄啊都係叫阿 Chris 噶嘛？點解會 IRS Cheers 嘅咧？咁樣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我估佢啲地區工作咧真係好差嘅，即係我估佢係唔多見人嘅，即係直情係即係可能。完全唔會見。 嗱呢個我就要俾翻個 credit 啊陳偉業地嘅，就正正因為佢拉布啊，所以咧嗱你見到咧啲街坊其中一個投訴，阿鍾樹根同郭佩凡咧係去辦事處見唔到佢。 係 嗱你要記住，佢哋嗰一票咧其實你唔好以為佢投咗5屆俾你咧，第6屆一定會俾翻你。如果佢係嗱第一佢個辦事處嘅接見時間好短啦。咁我估就亦都係真係同拉布有關， 同埋佢啲助理可能啲水平又低啦，變咗助理都幫唔到啲街坊。 係啦，咁咧就同埋啲街坊係想見到個議員。 係 咁所以咧亦都有產生個不滿。 嗯， 咁就我覺得就兩樣加埋。咁但係咧就第三樣，我覺得係咩咧？就是大家嗱阿鍾樹根都有少少反省嘅，果然係讀 IT 嘅，佢都話呢個新媒體咧就即係幫咗對手。 係 咁嗱，到今日好多人都覺得。社交媒體、資訊科技只是有利於散兵，其實是錯的，我覺得這個你看到共產黨都很善用於網上的影響力去塑造個媒體的輿論的，包括製造一些假五號來罵香港人 的 東西，所以那個是 neutral 的科技本身，好看你的人怎樣用和你用的目的，但我覺得令到鍾樹根之所以 一個庸碌無能的形象普及呢，就拜互聯網之恥了，我覺得真的。 是的。 是嗎？你想想你那段，他那段什麼區議會回顧那段，真的笑到碌在這裡，即是動新聞剪出來， 是 鍾樹根區議會回顧。 咁最尾係要去到二零幾多年，到到2015咁 樣。係啦，咁咧就 點解唔轉埋黑白咧？我真 係就令到好多人咧，就係咧，即係點講咧？就係你識與唔識都好啦，你都即係知道佢喺議會裏面發生咩嘢啦。以往咧，我所理解嘅鍾樹根喺東區區議會同阿牛咧就鬥咗好多年，其實都有好多出位嘢。但我又聽阿曾建成複述嘅，就唔會而家咁樣咧，係網上不斷 loop 嘅。咁所以我覺得 呢啲咁樣嘅即係六加一嘢就已經一路已經有㗎啦，不過就過往就冇咁俾人煲到出嚟。 係啦，嗱咁所以你第一就先塑造咗個無能嘅形象，就第二就唔見人。咁徐子健，我覺得咧，嗱今次好多當選嘅散兵咧，好多人以為就係掛住雨傘運動落去選就得，其實呢個好大嘅誤會嚟。 係誤會啊，絕對。 係啦，因為散落社區咧，就係、是、差唔多一月到已經開始落區㗎啦。咁當然你話都係空降，但係佢空降嘅時間係好早嘅。就唔係話臨尾，但係呢個徐子健係臨尾先空降嘅， 尾議嗰日先至去 截止提名之前嗰日， 係啦， 先至決定落去。個原因就係阻止佢自動當選嘅。而當時咧係冇人估計得到徐子健係會贏嘅。咁所以咧，今次個結果係憎恨鍾樹根就多過係支持徐子健嘅，我覺得。咁亦但係當然你都要令到咩咧？就係嗰個人肯投落去姓徐呢位即係散下爸媽嘅義工身上。咁呢個咧，亦都好多我啲今次啊，一個議席都贏唔到嗰啲嘅團體咧，包括人民力量，包括社民聯，包括熱血公民咧、其實都要諗諗啊。市民嘅選擇其實好清楚嘅，就算佢支持你政見都好啦、你都要表現出咧，你係認真冒啊，你係認真地去參選嘅， 同埋你係打算選完之後認真喺度做嘢。 我要信你啊，其實係，而唔係話你搞完局就撇。 係啦。 以往就唔係咁嘅，六四之後咧，組成咗呢個港同盟之後咧，我當時我就喺港同盟工作咧、當時就掛只白鴿都贏嘅，真係係贏咗選完之後就冇咗影嘅，係即係大家個嗰個就純粹係睇政見投票，但我諗經過咁多年之後咧、就算市民支持你政見都好咧，所以你見到好多其他即係掛個名落去選嗰啲咧，點解即係嗰啲黨派嗰啲選唔到咧？而點解徐子健算得到呢？咁啊，收尾睇翻阿招雲，即係網絡公民記者寫，即係佢自己嘅觀察啦。咁佢就話其實佢好勤力嘅，佢每日朝頭早就喺巴士站同嗰啲人握手或者派傳單，然後跟住就去茶樓，跟住就夜晚黑就放工，放工之後又係同佢哋喺巴士站、小巴站啊、地鐵站，跟住就家訪，咁啊做到足嘅，一個禮拜七日，就星期六日就嗌咪，喺嗰啲公共地方嗌咪。咁我留意就好多呢啲所謂素人啊，佢哋喺個競選工程裏面咧，能夠令到嗱，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所謂當初散落社區，其實唔係落去宣傳政見，關於佔領運動嘅政見，好多人有個誤解，以為佢哋落去就係講政治，其實大部分都唔係，大部分我講係社區議題。而好多人就話：喂，咁你講社區議題，即係放低你嘅藍絲帶嘅身份啦。啊， 黃絲帶 啊，黃絲帶即係李慧瓊就咁講啦。佢哋攞票都係靠呢啲民生議題啫，錯。你要記住，佢哋講嘅社區議題係講緊點樣幫居民維權，點樣去 empower 個社區裏面社區改造，包括訂立社區約章。我覺得呢啲係新嘢嚟㗎。係 啊， 亦都係延續緊雨傘運動嗰個目標，就係、是、自己。嘅前途要掌握喺自己手上， 自己嘅 社區亦都要自 己救， 係啦。 仲有一個例子就係譬如話八鄉朱海迪， 朱海迪 係咯，雖然佢就贏唔到啦，真係輸咗千零票咁樣，咁但係其實佢哋嗰一班朋友都係佢哋唔係話以打住即係雨傘嘅名落去嘅，佢哋都係打即係、就是、當地一啲嘅，譬如可能係即係農耕啊、福耕啊，或者係呢、這個即係、就是、反西東北嘅議題。 好多人忽視朱海迪攞到千四票咧，嗰、那個增長咧係一啲都唔容易嘅。其實你要記住， 講緊幾百票啫嘛。 即係佢自己都講，佢對抗嘅其實係一個宗族， 係 成條成條鄉都係親朋戚友嚟㗎，其實。即係即係另外就係譬如呢、這個九龍城啊，即係阿何阿唐一鳴，佢內選亦都今次嘅得票係多嘅，即係大部分呢啲帶住社區議題入去嘅選嘅認真去選嘅人咧，其實唔會係二三百票、一百票嘅， 哦，個個都千票， 沒收保證金嗰啲好多就偽散兵添啦， 咁另外一啲就係咧純粹落去搞局嘅、 嗯， 你睇到嘅，譬如黃仲琪嗰啲純界票嗰啲咧，其實市民就睇得好清楚、嗯、所以佢敗走嗰下臨尾咧，我覺得經典嘅，呢個人玩完嘅啦， 係即係佢係 喺正途上完全玩完，無論佢袋咗幾多錢都佢都玩完。 第二次點票未點完已經走咗啦。 唔係同埋有線記者一路追住佢嗰個樣啊、 哦， 將會留喺香港人嘅心裏邊、 嗯。 你大佬你自己兩百幾票，你話唔係界票 係啦， 係嘛？你唔可以贏啊嘛，所以你個 campaign 唔可以認真啊嘛。因為你贏出嘅話，工聯會小花咪大鑊。 係啊， 佢哋用乜嘢吹得勁得滯，你攞埋佢啲票㗎。所以你只可以係幾百票㗎咋。呢、這個唔一定係話啲市民睇穿你啊、 嗯， 而係甚至你嘅選舉工程亦都唔可以做得太叻，亦都唔可以做得太好，啱、嗯、啱好就得啦。即係洋菜有陣時做波都係啊，一比零就夠啦。 甚至乎可能係咩嘅，即係有啲即係配票都配到，即係佢哋成個機器，佢都可能有機器部分嚟噶嘛，即係配下配下就配到啱啱好二百零票咁樣，二百一十五票。 工聯會啲票就唔會配俾佢， 嗯， 佢嘅目的就係要攞逢檢嘅街坊票， 嗯， 咁佢就成功啦，成功達標嘅其實。咁、嗯、事先大家網上都睇到噶啦，其實蘋果日報都報過啊，點解佢會落個區嘅參選啊等等。咁、嗯、我覺得記者亦都對已經即係對佢有個睇法嘅，我覺得係。即係呢類人，我覺得在下一次立法會選舉或者之後的選舉如果不懂收手的話、 嗯、 其實是會越嚟越，除非你諗住最後咩一鋪嘅就得、 嗯。 嗰啲兩三百票嗰啲咧，話自己唔係內界票嗰啲人咧，即係最終咧，我覺得而家今次咧就好似其中一個候選人講，市民係打咗預防針先， 嗯、 打咗一次預防疫苗先啦，其實。 即係黃仲琪呢啲，我估佢都唔會再選添㗎啦，佢都係呢 一鋪收夠㗎啦， 收咗錢就 收夠㗎啦。 不過頭先講社區議題咧，仲有一個贏出嚟嘅，又係即係好意外嘅，就係、是、呢、這個即係觀塘即係樂華北嗰位，即係第一個黃子健係佢、嗯、又係做好多即係社區嘅工作，做咗幾年嘅之前、嗯、做好多啲水電啊嗰啲，即係幫當地嘅居民啲老人家。 好似中大正係嘅畢業生嚟嘅， 係咪啊？ 係啊 ，OK。咁但係係啦，佢就即係之前已經有幾年係幫緊嗰區老人家去搞嗰啲水電啊，免費幫佢搞。咁、嗯、其實即係其實佢哋都有地區工作，亦都係講一啲即係社區嘅議題，所以佢亦都唔係話打住即係所謂即係雨傘運動嘅旗號落去參選。我就反而調翻轉睇咯，即係我覺得正正就係呢啲人咧，即係贏得出嗰啲所謂散兵，其實應該調翻轉個邏輯，就係其實佢哋就係本身係。想服務社會，想希望社會公義、服務市民嘅人，佢哋係啲咁樣嘅性格嘅人，呢、嗯、一類人咧，先至會走去參與雨傘運動啊嘛。 所以就係嗰個因果關係、就是， 調翻轉， 調翻轉，翻轉有一啲你記唔記得？雨傘運動就奪取個運動嘅領導權，就兩幫人啦。咁另外嗰幫嗰啲人，你咪睇到咯。其實係究竟佢所謂去服務社區、嗯、服務選民， 嗯、 或者係推動香港改革， 係 嗰、那個手段同埋個心係啲？乜嘢咧咁樣係嘛？有啲甚至喺網上邊就話，最終都要寧願投建制派都唔投民主黨嘅， 係 係係嘛？出嗰啲嘅聲明都係咁講噶，係、 嗯、 嘛、 嗯？ 所以大市民其實睇得到咯，最終咪兩百票咯，三百票咯，大家即係其實冇得呃嘅，坦白講，而家呢個時代，你唔可能再揾啲名嘴落去、 嗯、 吹兩嘴，咁、 嗯、 就自動就會有票嚟。 係 散兵一票一票係刮翻嚟， 係、啊、 逐隻手握翻嚟。 係啊， 呢、這個就好多人忽視咗、 嗯。 我覺得點解我會對佢哋有寄望咧？ 嗯， 亦都係因為佢哋唔係嗰啲得把口、 嗯、 吹水插大台嗰啲人， 係 而係真真正正一票一票落去握翻嚟。 係 每一票其實佢哋都係用自己嘅努力去攞翻嚟。你以為喺中樹根手上攞票咁容易？嗯、喂，大佬，今次選舉。不是同民建聯、工聯會選，你係同緊個共產黨選啊！其實係 係啊， 係一個國家機器，大家就話：哎呀，你啲泛民又互相攻擊。我成日覺得呢啲批評係完全 irrelevant， 嗯， 係只有共產黨下邊先至可以令到我放棄個選區俾你去選， 係 同埋我將啲選票俾埋你， 係 因為我攞咗政協做。 嗯， 如果你係泛民嘅，你有乜嘢利益可以令到你唔選俾我選？ 係。 是嗎？是沒有這個協調機制，所謂協調機制大家都是說以大局為重啊，不要益了別人啊， 是的，最多或者是一些區的，去哪個區啊， 所以他們也都不會有其他人出來搞局的，也都不會出來戒票的，因為戒票的話大佬有懲罰的嘛，但你泛民你怎麼懲罰那些戒票的人呢、啊、最多你就口珠不發、啊、是嗎？但是傳媒嘛，大家都樂見其成啦、 嗯、 樂見他戒票啦、啊、是嗎？你看林作是嗎？第二個我覺得開心除了鍾樹根當選之外就林作落選，我覺得呢個一定係建制派，雖然陶傑千方百計仍然幫佢 defend 話佢唔係建制派，何來兩千幾票？後面冇東九龍居民委員會嘅支持， 你問我一個真正獨立的候選人，聲稱第三路線的候選人，就會好像黃成志那樣三個議席全部落敗。 林作啊，2640票啊，譚香文都是2674， 有哪個人可以令到用一份免費報紙的頭版加上 TVB 的新聞去助選？ 是還有一個 喂種樹根都不得啦，我告訴你，如果真的是一個年青才俊的話，大把呢啲獨立候選人，好，今日黃成志出嚟選嗰兩件都係噶，係兩百幾票， 係 新思維啊，夠係第三條路線啦，夠係中間路線啦，係嘛？所以我就話呢啲講都冇人信，你唔好以為啲人真係聽啲名嘴點先得㗎。 但係反而好得意咯，即係有一啲咧，譬如我自即係我覺得呢個又係攞出嚟講，我自己個區咧，即係其實又係好多公屋係啦，東涌。咁啊，好多即係居屋、公屋啊、居屋啊咁樣私樓得我哋一棟咁，即係我自己住嗰度一棟。咁啊，但係咧，佢竟然咧，即係嗰個對手，即係佢嗰個對壘就係一個叫黃俊陽嘅一個後生仔， 贏咗啊！ 佢冇贏到， 冇贏到，但係高票落選。 佢廿一歲一個僆仔，咁咧對手係邊個咧？係周浩鼎喎。周浩鼎係民建聯嘅副主席， 青年民建聯即係啊， 而家係民建聯副主席。 梁振英今日出嚟講將會委任嗰啲年青人，周浩鼎咯， 係啊。但係佢竟然係黃俊陽，佢係完全即係喺地區，即係我喺個區冇乜點見佢宣傳行出嚟嗌咪都冇乜添嘅。佢係可以1917票輸俾啊周浩鼎咧，就2161。咁就輸 好少，就200幾票啫嘛，係啊！ 我估唔到，我完全係好意外嘅，真係。我覺得我區其實係完全係即係嗰啲建制派啊，即係屋村， 同埋有啲你睇到啲後生仔，甚至義工都唔夠㗎。係 啊， 係啊，我係一支公棟喺度。 我選嗰我投票嗰陣啊，佢哋嗰個街站得兩個人㗎咋。 就算係監票嘅人都唔夠啊。 跟住另外周浩鼎嗰度係成四五個街站啊，仲要係由地鐵站喺度行過沿途，有人即係夾道咁樣啊，大佬係咁樣嘅形勢之下，都只係輸二百零票，仲有即係差唔多。2000票， 所以 相當意外。 葉博謙就今天講得啱啊，佢上商台，佢話呢個係海嘯嚟嘅。如果冇準備嘅人就會浸死。 係喂，同埋你諗下喎，喂，建制派咁大個機器，咁多嘅人手，咁多人力物力，咁多資源，就咁多年嘅你去鋪排嗰啲咁樣嘅即係組織票啊，嗰啲街坊啊成咁樣，你到而家最尾嗰個結果竟然係咁樣。 你話唔係海嘯？ 佢直情你係好乸失敗咯， 長期經營咗咁多年，亦都係長期買票咁多年， 啊、 用蛇齋餅做嚟去討好嗰啲選民。 你成個建制派跌咗十席嘅咩？ 你問我最終香港人係覺醒嘅，我覺得就係話俾你聽，夠啦，頂唔住啦，真係噶。你唔好以為投票俾散兵嗰啲係僆仔， 係 我見到好多係中年人， 係係。 唔埋去同佢哋握手嗰啲係中年人嚟。 魚灣村啊，徐子健嗰個好明顯嘅例子啦。係啊，我哋係老人家多 啦。大佬，魚灣村梗係老人家多啦，已經係僆仔。如果係出咗去嘅，都唔想翻去啦。依家老化嘅社區嚟啦，就正正就係咁啊！啲友都話夠啦，係嘛？蛇齋餅粽都真係夠啦。咁我覺得第二樣咧，左派唔敢承認。我第一次睇啊，民建聯主席李慧瓊出嚟講就喺有線，夜晚黑唔知兩點幾嘅，出嚟回應嗰、那個係真啲嘅。跟住俾中聯辦照完費之後咧，第二日開記者會講嗰啲係假嘅。第一日佢講嘅咧，其實係同雨傘運動有關嘅，佢承 認。 嗱、我覺得民建聯裏面始終鍾樹根係最老實嘅。佢到今日佢仲係講緊因為佔中所以我輸。 呢個關乎佢自己啊嘛， 係啦，呢個就係中聯辦最想掩飾嘅一個真相。 佢想淡化呢個， 甚至淡化唔想香港人，甚至唔想北京去認真去了解。但呢個係傻嘅，我覺得北京已經動曬人落嚟。我所知，當日包括喺票站睇，包括喺電視睇，包括去見中間人、見評論員，乜都做齊，嗰個形勢評估。你人民日報今日點講都冇用嘅，嗰個就大佬即係講俾自己有聽嘅。實際上就係。大家都睇到嗰、那個就係雨傘運動，唔係講緊佔領咯。我覺得佔領件事係結束㗎啦，已經係政改亦都係結束㗎。但係所帶嚟嘅影響就係咩咧？大家都覺得而家呢個政治現狀係需要改變。唔單止係對建制派，甚至對泛民。大家都覺得呢個現狀係需要改變。所以我就話求變而唔係求激，就係咁嘅意思。激嘅。其實大部分都落選嘅， 同埋 靠淨係靠激嗰啲， 同埋亦都試過叫做即係經過雨傘運動都試過啦，都唔得嘅時候，咁我就翻翻去一啲我做到嘅嘢啦，就係、是、投票咯。今次就係 係啊， 係啊，我就用翻我最正常做到嘅嘢去投票。 其實好多人個心裏邊嘅是非黑白係好清楚嘅。我覺得周庸嗰啲錢就係花得冤枉嘅。而家所成立嗰啲，所有嗰啲新媒體都係花得冤枉嘅。如果好似《環球時報》今日所講，係要放開懷抱去做好青年工作嘅話，第一件事。 就唔該 get rid of 呢啲陳靜心啊、大波文啊、周融啊，你掃走曬呢班人先。 嗯， 你再話委任嗰啲散兵入去做諮詢組織係冇意思嘅呢樣嘢。個問題嘅癥結不在於呢度嘛，因為個問題癥結就係話，自從梁振英上台之後，有一股嚟自北方嘅勢力，係支持一啲本來唔係香港人做嘢嘅方式、講說話嘅方式，而呢種做法係波及到民建聯同工聯會，甚至打擊最大係咩呢？我覺得係葉劉淑儀。 係 點解呢？就係葉劉淑儀嘅新民黨本來合併咗劉江華嘅公民力量之後呢， 係 其實佢個勢係相當之好嘅。個原因就因為佢攞咗好多中產社區嘅議席， 係 結果你喺沙田 死曬， 死光咁滯。公民力量即係坦白講，譬如咁樣，我而家將個電腦交俾你啦，你篤兩嘢就彎咗，跟住著火添， 係 跟住大坑楊雪瑩係爆冷贏出嗰個對手 黃正之， 就係、是、呢個新民黨， 係 仲有就係呢個太古城有一個嘅應該， 嗯， 佢係兩個最中產嘅選區， 葉劉咯，葉劉自己咯， 唔係佢仲有一個輸咗，佢、okay, 輸咗兩個嘅喺港島啊， 係 未計呢、這個。即係沙田， 嗯、 即係原本劉江華就經營咗一個山寨嘅、啊。其實劉江華當年咧，佢崛起咧，阿鍾樹根就有少少酸葡萄。其實劉江華唔係純粹係條命好嘅， 亦都唔係個 timing 咁簡單， 亦都唔係 timing 咁簡單嘅。即係始終阿鍾樹根嘅水平都係咁上下。 係，佢淨係識得 timing。 劉江華除咗當日代表港同盟參選之後， 嗯， 佢退出港同盟之後咧，佢係努力經營自己喺沙田嘅區議會勢力。嗱，佢同范国威嗰条路线同佢系一模一样嘅、嗯。范国威离开民主党之后，嗯、就不断经营佢自己嗰个嘅喺沙田点样去培植同埋大埔啊咁样，一路慢慢伸出去。刘江华好成功，当年公民力量曾经个区议员啊喺当区嘅数目系占卡沙田区议会一半， 嗯、 差唔多系沙田区议会执政啊，你知唔知？所以我就话， 但系嗰阵时嘅公民力量系 佢未入民建 联，未变节嘅。 佢屬於劉江華自己嘅組織，收尾佢就帶住呢個公民力量投身民建聯，而一入去就做民建聯嘅副主席。 嗯、 所以鍾樹根個葡萄咧，就係、是、你走唔出魚灣村啊嘛，係咪 download 咗啊嘛，唔識 streaming 啊嘛，識 streaming 嘅話咪周圍去咯 ，stream 出去咯， 不斷咁不斷更新 咯，係咯，你淨係擺咗喺魚灣村，鬼得咩咪咯？ 喂，下一次翻嚟再講。